么好的问题。 嗯、 第一个来自 Nancy，、 嗯、 关于日期的读法想请教老师。 嗯、OK， 您比如说11月20号 ，OK， 到底是读作 November the 20th，、 嗯、 还是读成 November 20th？ 都可以。 哦， 嗯、对对，都可以 加不加 the 都行。 无所谓，嗯。这是说的时候、啊、我们说出来就真的无所谓。 哦、 yeah, it's up to you. 感情好了。 Yeah, 注意一下、我们 Nancy 同学你 November 多加了一个 R, 这里要改。OK。 字儿写错了哈。 嗯嗯嗯。 那英文日期啊也分英式和美式的写法。 嗯。 您看这英式比如说2004年3月8号。 嗯。 8th, March, 2004。 对。 或者是8 March 2004 yeah, 嗯哼， 那美式的写法呢把月写在前面， 对，先写月然后后面再写那个日期，就是八号，所以是3月8号，然后再来年龄2004、 哦、反正都是把年写在最后、 嗯、yeah、然后欧洲的传统他们好像是先写年然后再写月然后再写哪一天，所以就是好像美国英国欧洲都不一样。 嗯， 我们经常就是会跟朋友之间就是争论这事儿，然后就说你这个方法不好，你这个方法不好，还是我们的好。 由于这个书面的写法不一样、嗯、那读法肯定也就不一样了。 Yeah. 啊，您看比如87年4月20日， 嗯哼， 英式的写法呢是说是20th April,、 嗯、对 ,1987。 对。 那读成什么呢？ 我们会说 the 20th of April, 1987。 那美式的表达呢、嗯、是 April 20, 1987。 对。 那读成 April 20th, 1987。 是对的吧？ 对啊，都对啊。 这么读是对的？ 没错， 没问题、啊、 对的。嗯。 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情景当中也有一个日期的读法。 嗯。 他说今天是10月20号嘛、嗯。 对啊。 对吧 ?Yeah, October 20th。 这些基础的日期的表达、嗯、请大家一定要掌握，因为这些都是基础。 yeah, 不要搞错了。 yeah, And you know, it's not that complicated, 就是你选一个你喜欢的系统就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 对，你只是不要就是来回跳就行了、 嗯 yeah、 要么你写月日年，要么你写日月年、嗯， 然后你就保持那一个就够了。 好的、嗯、Brian 同学的问题说，老师好、 嗯、 啊，上周咱们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句子吗，说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哎，奇怪了，这句连读当中、嗯、那个 didn't、 嗯、对， 能不能读成 didn't？ 可以。 那我记得以前连读教过怎么读，那为什么这次老师没有怎么读呢，他读成了个 didn't。 嗯，可选啊，这是这个 didn't 这一个字呢，我们可以就省结尾的 te didn't， 我们也可以把中间的的也给省了，用一个喉音停顿 didn't， 两个都会见到的，两个都对。然后我们在模仿演员说的话、 哦、 对吧，所以他们当时发的是 didn't， 他们这个中间的的没有省略，所以我们就也这样模仿就行了。 这两个是都可以的、嗯、 对，是可选的。 It's up to you，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用哪一个、嗯、 结尾的的一定要省略，怎么样都会省。 好， 然后对这两种中间的的你想要怎么处理呢，都行。 但老师教我们的连读、嗯、不是根据老友记这台词演员怎么演的念台词的这个 对 读音来教的吗？ 我们就模仿他们怎么说，因为他们说的肯定不是错的。如果他们说错了，那就是不好的演员，对吧、 嗯 他们肯定就想要说的越地道越好、 嗯、 所以他们所有说的都是对的、 嗯、哎，我们就模仿、yeah. 模仿人家看怎么说的、 yeah. we just copy them。 哎，就是一个 copy 而已。 我中文就是这样学的，发音这类的我没有找纠音老师过，我的中文就模仿周围人的发音。 哇，您周围的人 就各种发音都有，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会说你有一个港台口音，有时候有的人会说你有一个非常北京儿化音的口音，然后就因为 that's who I learned from， you know， 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口音，然后现在这里的老师、这里的朋友、同学们、学生，口音各地的都有，所以我就所有的口音都融入了一点， 也不错、啊、 可是没有一个老师给我纠音过、 嗯、哎，我很好奇、 嗯、 咱们俩主持节目这么久，你有没有跟我学过呀、嗯、 跟你学很多啊。 真的？ 对啊，跟你学了不少， 感觉眼泪都掉下来了。怎么没有听出有我的口音呢？ Yeah, you don't have one actually. Your 口音 is very、 有还是有。 Really? 真的、 I can't hear it. 好好玩啊哈，咱们互相学习哈。 啊，对，互相学习 心里暖暖的。 Yeah. 然后说老师、嗯、这个我不由自主的把这个 like either 也滑动连读起来、 嗯、 这么读对吗？ like either 可以啊。 对啊，